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关注什么遗产税啊、赠与税啊这些的，那可能很多人在考虑到财富传承的时候，就会考虑到这一部分，说我留给孩子，但我想全部留给他，我不想再去支出其他的一些税费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会更多的选择信托或者保险，像单单的去立一份遗嘱，或者说单单的去把房子进行一个过户，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这里先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啊，就是我们国家呢目前还没有开征任何的遗产税，也没有任何开征赠与税啊。因为在国外来讲，这个遗产税和赠与税一般是一个税种，我无论是我给到孩子，还是我生前还是身后给到孩子，他都会要征一笔税费。但是呢，我们看到目前的趋势来讲呢，也是我们国家呢在也不能说国家吧，我们整个社会呢也是越来越关注财富人群他的财富状况。那开征遗产税、开征赠与税是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我们认为呢，还是有相对较大的可能性去征的。开征遗产税呢，做到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什么叫时机成熟呢？就是开征遗产税的前提是我要知道你的遗产和赠与有多少。我们在过去呢，也是我们国家在逐步的把房地产在逐步的联网，把各家银行的这种你的账户情况在进行联网，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基本上盘点清楚了你大概有多少这样的一个个人资产在国内。那如果说我知道你国内有多少资产的时候，你准备开征遗产税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很可能有一些有途径的人会把他资产拿到国外 转移了。 对，在国外的你的资产呢，可能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呢，我们在之前呢也是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国际体系啊。那我们在这个整个国际体系的前提下呢，我们是既要把你国内的资产我们报告到这个国际体系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国际体系呢去获得你在境外的个人资产的信息。一般是金融资产的信息。这样呢，我既知道你的国内的资产情况，也知道了你国外的资产情况。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时机成熟。那条件具备是什么呢？我们说税收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叫做效益性原则，就是我征税的成本一定要小于我所征得的税目。如果能够有庞大的这样的一个财富人群供国家去征税，那国家建相关的系统，做相关的这样的税收政策，做相关的制度，做相关的改革，就是值得的。我们目前来看，时机成熟了，条件也具备了，就看我们这个整个社会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儿。保险能不能够实现规避遗产税和规避赠与税，这个还是一个要打问号的事情。我们看到国际上有很多国家呢，它对于它的保险产品会有一个限额，在这个限额范围内呢，可能我是不征收的，限额之外啊，它是征收的。它也有一些国家呢，就针对保险产品呢，它就是不征收的。都有。最后我们国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去呈现出来，其实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打保票的啊，打保票的，包括保险包括信托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再去过多的考虑说这个遗产税呀、 这个税都没有开始征对，那个是太未来的事情了。如果国家开始征收这个税，你很难找到合理合法的方式去规避这个税收的相关。它会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税收征管的办法去保证。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在这方面投入太多的思考，更多的思考我们建议在传承中应该具备的思维是什么呢？就是你如何能够妥善的把钱给到想给的人，如何能够建立定向的通道，这个是我们认为应该投入更多思考的地方。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